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争取保安法废除国民联代12月1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指出朴槿惠政府笼络国政，就是因为其背后有保安法之类的时代恶法，并主张必须废除法西斯恶法。